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优 Radio 综合台，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大家好，我是雷明宏。 两会开到了中间哈，今天是3月7号，开会差不多一周了。我知道两会的这个日程安排的话，代表们礼拜六应该也是要开会的，只有星期天要休息。 礼拜六好，明天是休息一天。这今年哈， 今年我们来问一下这个樊素现场的情况哈，先确认一下到底哪天休息。樊素你好。 明天好。 这个先确认一下我们刚才的这个疑问哈，代表们礼拜六休息还是礼拜天休息？ 人大明天是休会的，但是有两场很重要的记者会，一场就是上午的外交部长，下午呢就是环保方面的有一些大记者问的记者会。 明天上 午会的。 明天上午王毅对吧？ 所以 外交部长王毅。 这一周下来有什么最大的体会吗？两会 这周下来感觉因为今年也是第一次来参加两会的报道嘛，但是跟一些采访过两会多年的记者就聊过，他们觉得今年的这个会期呢，一个是短，二一个呢是会场显得比较沉闷。就是看到这几天的各个省团的开放啊也好，还是在一些发布会上也好，真正能够让媒体抓住是作为标题的新闻点其实不多。如果不是今年在开会之前发生的几起突发的事件，像301的昆明暴恐事件，和在政协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开幕之前新闻发布会上，吕新华答的你懂的，可能今年的这个会议的亮点就更少了。所以呢，因为有这两大亮点，就变成很多的记者在围堵委员和代表的时候，就把新疆的这个昆明的暴力恐怖事件和周永康这个涉嫌涉船被调查的事件是作为他们追访的一个焦点。 其实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开始想说今年应该算是重点之年嘛，因为算是这个新一届政府上任之后的第一年的一个工作报告，但是好像感觉今年就像樊素所说，好像大家都挺沉闷的。因为去年我也是在两会当中嘛，因为去年两会其实说实话我在现场两个星期我也觉得挺沉闷的，但是当时因为沉闷的原因是说因为是换届之年，所以大家都非常小心，不敢预测也不敢说太多话，但是今年好像还是这样。 其实还是有关注的这个点，比如说东莞的这个事情哈，广东的省委书记胡春华在会场上就被大家问到这个问题，我们先来听一下胡春华当时是怎么说的。 那么今年呢，本来我们就准备，那么对黄的问题，组织专项活动进行打击。那么因为2月9号，这个中央电视台，那么曝光了，东莞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行动提前了。 好，这个广东省委书记说本来就准备查东莞了，只是行动提前了， 凑巧 这个 刚好 托央视的福。所以樊素当时在现场，这个记者们都有什么样的反应，对这个话是怎么一个评价？ 我记得这个问题是澳亚卫视的记者提出来的， 澳门的那个， 他当时一问对，澳亚卫视的记者，他一提到的时候呢，现场记者呢就是有一阵的笑声。这个笑声呢，据我这几次参加这些开放团和新闻发布会的感觉上，笑声多半是因为默契，就好像吕新华被问到周永康的那个事情的时候，大家也是先有一阵笑声，就是终于被问到了，大家就非常期待你到底怎么样回答。但是他中间讲这句话的时候呢，现场记者是有一阵的这种嘀咕的，哦，原来是这样。后来大家就议论嘛，说胡春华这应该是给东莞扫黄有一个台阶下，因为这个事情一定会问到。就包括东莞市长在电梯里面不停地被围堵，他不是没有任何的表态嘛，都是嘿嘿嘿嘿。然后这他也知道在这个场合一定是逃不了的，但是呢他的这些回答还是有让人意外的地方。所以整场的广东团开放的那天呢，其他的回答基本都没有亮点，大家抓住的就是这句，原来东莞是早有计划。说实话听的时候是有一点傻眼的。不过那天有一个小花絮，就是在他们应该是有8个代表轮番的发言，每个人大概十几分钟，两个小时之后呢，胡春华才接受记者的这些提问。那在两个小时之间呢，有一个广东省的教育厅长， 樊素， 他的几句话呢，就把现场气氛给带起来了。 嗯， 我们准备了这个音频哦， 我们 不如 听一下， 现场来听一下吧。 各位代表， 今天上午听了温总理的报告，这个我觉得温总理的报告呢，克强总理，对，李总理，对，李总理的报告。 好，当时这个这是一个口误来着哈，但是 口误，现场。对，主持人还说你别笑，他笑得更厉害了。 这没办法不笑。那所以广东团一直每一年都是大家其实去的人比较多的哈。我这个之前印象，因为广东它的这个地位，包括通常来说任职的官员也都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今年在广东团，大家有什么除了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些花絮的这个内容之外，在可能我们说正经的这个议题方面，大家有什么特别关心的？ 广东团大家关心的一个就是东莞扫黄的问题，然后那天记者呢就是其他的问到就是目前广东的发展和转型的问题，说实话呢大家听完之后，这肯定不是市场化的媒体是最想拿到的东西，反倒是在之前发言的这个代表里面，就是第三位发言的是钟南山院士，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是国内非常有名的呼吸道的疾病权威的专家，那他的发言当中呢就是大家评价是非常高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口水话，也没有官腔，全部是直指问题，而且逻辑是非常严密。他主要都是痛批目前中国的医疗改革，其实五年以来呢没有进步，反而是倒退的。 好，我们来听一下。 目前， 我们先来听一下哈，钟南山院士当时是怎么说的？ 有这么个情况，全世界的医生是靠技术吃饭的，而中国的医生是靠卖药、用设备、开检查来生存的，这个公信力当然是受到质疑。这与其说是医生的道德缺陷，还不如说是这个医生的医院的公益性体制严重歪曲造成的。 啊，这个钟南山院士这两句话说的很实在哈，但是我就在想，这个两会你说应该是全中国最有权势或者说地位最高、知名度最大的人都齐聚北京，像钟南山院士这样的发言多吗？ 很少。 很少。 对，因为少，所以他才能够成为媒体的焦点 啊。但是说实话，听上去这个也没有什么，你说实话，以一般人的这个判断来讲，没有什么特别的，他只是说了几句实话而已。 但是就是这几句实话呢，让记者，首先记者在报道方面是比较欢呼雀跃的，因为是确实 有东西可以写， 直指痛处的这么一个表态。而且就是在昨天下午卫计委的发布会上，有记者也是问到医患关系的问题，本来我们是期待是不是有记者提问的时候可以把钟南山院士的一些他对于医改的一些观点可以把它引用进去，并且是作为刺激对方的这么一个问话，但是没有。昨天问到医改关系的是一个叫做健康报社的这么一个记者，他呢是先引用了说潮州的有一起最新的暴力伤医事件，就是说到呢现在有一些医生都是在纷纷的转行，并且是现任的医生呢是劝自己的孩子们就以后呢千万不要从事医生这个职业，然后就问这个卫计委的主任李斌，问他怎么样去回应这个事情，然后他就说呢这确实是一个很复杂的改革的过程，要强调法治啊、德治啊还有机制，但是他每一个所谓的治呢都是花了两分钟的时间来阐述，我还算了一下。他就说法治呢，你是不管什么样的人，只要是他是破坏了社会的正常的公共秩序，他就必须受到惩罚。德治呢，他这个讲的比较有意思，他说你应该是客观全面的认识这个医患关系，医生呢他也不是神仙，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就是患者他得改变这么一个思维，就是说医学它是有它的局限性的，说我要相信多年前有句话叫做理解万岁，我在今天这个场合还是要倡导大家相互理解，而讲的这句话就比较激动，连他的这个东北味儿我都听出来了。 另外 最后一点他讲的这个 另外我想就是房总，我想了解一下说，其实除了说医保问题之外呢，我知道今年这个前天啊，这个李克强总理的工作报告当中呢，香港有一份香港的星岛日报其实特别关注到环保的这个议题哈。我不知道其实因为我相信这两年这三年好像每一年两会大家都特别特别关注这个环保的议题，我不知道今年你在那边大家是不是还是一起会探讨。 先说一下北京的空气这两天是有没有？ 哎，北京这两天空气出奇的好，而且很奇怪的事情呢是，政协开幕的那天空气是糟糕的，但是政协开幕一完，两天之后就是这个人大开幕嘛，人大开幕这几天天气一直都特别好，所以呢，他们的委员和代表都打趣儿嘛，说你看 人大就是人大，政协就是政协，意思是人大比我们政协地位要高一点。 我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因为去年我在北京的时候呢，就那两个星期北京的天气也是出奇的好，蓝天阳光。前年你呢？ 这个大家主要是开会的这个委员代表都是大肚能容，大家肺活量都非常大， 能吹 也比较能吹，所以就把这个北京的空气给改善 了。对的，这也是另外一种笑谈。明红说的这个环保的问题，因为明天下午有一场环保部他有专门的答质问，可能我想更多的问题会集中在那场会上。当时这几天环保问题关注比较多的就是北京市的开放团，因为当时我不在现场，后来是听到别的记者朋友转述的。雾霾的问题还有北京交通拥堵问题都是在那场的记者会上是一个焦点。还有一个呢，就是广东团他没有一个问题是涉及到了环保的问题。当时我记得是香港城报的香港没错，香港城报的一个记者就问的，他说现在很多破坏环保的行动，香港人也非常担心，如果深圳有这么多破坏环保行动的话，会不会伤及到香港。然后当时答这个问题的是人大主任，就是广东省人大主任，他们就说目前我们会提高这个对于环保破坏行动的一些罚款的标准，就是这样。 好，这个樊素先别走开哈，咱们稍事休息，待会儿我们还有更多的问题要来问你。三里花新闻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来做这个两会的七中。凤凰 U-Radio 综合台三立花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大家好，我是刘明红。 今天我们来七中报告两会的进展，跟我们在一起的是凤凰 U-Radio 的北京特派记者樊素。樊素你好。 大家好。 哎，这个在总理的工作政府工作报告做出了之后啊，我想也不一定是众口一词都是同意的这个意见，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声音？ 有的，就比如说昨天呢，就在政协的农业组的小组讨论的时候，有一位是农业部的副部长，就已经是卸任的，他就是炮轰说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出的今年要减少1000万以上的贫困人口啊，让劳动者生活更加体面，他这些都是话讲的太大，而且还花里胡哨的。他叫做高洪斌，这位卸任的副部长，他就说呢，报告当中提到绝不让贫困代代相传，这样的说法呢，就是把话给说大了。他说在中国贫困标准每增加1块钱就会增加68万的贫困人口，没有哪个国家呢说能够完全的消除贫困，相对贫困他说永远存在。而且呢他又讲了说今年是内地大学生不是史上最难就业年吗，就是去年是史上就业最难，今年是难上加难。说连工作都找不到，报告呢还说让劳动者生活更加体面，他这不是扯吗，他标准太高了。 这是他的原话吗？ 他的原话，他这不是扯吗，太高标准了。而且呢他有更加不满意的地方，说报告中采用了很多的什么让金融成为一池活水啊，浇灌小微企业之树啊，一片热土啊，他嫌这些语言呢太感性了，说难道是作诗吗，应该要有一说一。这种声音其实在现在报告出来之后，很多的讨论团里面是不太能够常见的一种声音，因为绝大部分都是听完总理的报告之后觉得这个非常有感触，而且是非常关心自己的那一块，也是希望自己的这个领域方面有更加新的突破。但是像这位高洪斌副部长，卸任的副部长，他能够这么直指报告当中的不足和他不满意的地方，确实是挺少的。 他这样发言之后，他们的所在的小组其他人怎么讨论？ 这个我当时就没有留意到，但是光光是这几句话已经足够是在很多报纸上成为很大篇幅的一篇报道了。其实 好，那这个 而且今年的总理报告它是历年最短的嘛，只有不到2个钟头，获得的掌声呢也是50多次。在我那天总理报告听完，就是现场随机采访了几位政协委员，是列席的和人大代表。人大代表就是港区的，他们就说中间有一段他们会感受非常深，就说呢，如果是发生了出现很多问题，政府首先要反省的是自己。他说这个思路呢就跟以前是不太一样的，而且是在写进总理工作报告，就说政府的思路在更加进一步的转变。但是呢，他说归说，将来做的 怎么样呢？还是要继续来看。 嗯， 然后政协委员当天是采访到了俞敏洪，新东方的董事长， 是 他呢就说，他的评价也很高，他说如果打分的话，他可以打到80到90分。他说因为文风也是比较的朴实，就是虚的东西少了，满分100分。 嗯， 我说那10分扣在哪儿？他说，还是有一些地方是有虚的东西，但现在也不好说，就总体感觉上是比以前要实在。他当然他非常欣赏这中间有很多具体的指标，他这个指标如果是提出来之后将来兑现的话就比较容易。 嗯，哎，樊素，我那天听你的这个报道里面提到说，不少两会或者说大部分两会的记者不一定能够认全所有的委员和代表甚至是部长。 没错没错没错。 那所以这个大家如果在选择访问的时候追那么多人，选择追谁呢？ 这个确实一直就是个难题。比如说在部长通道的时候，不是人民大会堂的北门历来就是部长进场的时候必经的一个通道嘛。 嗯， 其实从2008年的时候开始，就是在采访的媒体当中是大家一起选一个记者来去的红线之外去拉部长，但是今年情况就不同了，拉部长的全部都是现场的工作人员，但是现场工作人员他们在现场跟这个记者的关系从表面上是处得挺好的，说我的眼比你们尖，就部长过来我来给你们拉，大家放心，你只要把你的这些收音系统搁在中间那个麦兜，我拉过来把部长往中间这个一邀请，大家就问问题。 嗯， 但是今年这个因为没有自己的这些记者们，所谓往年不是叫美女记者吗，今年没有美女记者去拉的话呢，就部长比较冷清，而且有的部长还比较贼，你知道吗，就是在有一个部长已经在话筒说话的时候，他们就这个时候就匆匆走过，然后大家注意力呢就很少，就可以从这个部长直接被吸引到那个部长那儿去，所以今年的数量比较少。当时五号人大开幕那天是从头到尾，就包括中场休息，一共呢是有9位部长是接受了采访，而且呢有一个部长就说啊，现在时间差不多了，我要赶快去开会了，他说我之后再接受你们的采访。然后还真是有记者在中场的时候，你见他又重新出来，还说您答应过我们中场的时候再来采访的，后来那个部长也是不好意思就没有办法，还是站到中间等大家问问题。而且在政协的开幕那天，部长们也是要需要练习的嘛，当天呢是央视的鲁健他也在现场，其实他也是每年都参与报道的，所以他对于部长是脸就非常熟，所以那天呢是主要是由他来拉，就是经过工作人员的引导之后走到他那儿，他那儿他每跟这个部长跟这个其他的记者他会先说一句话，说我先来介绍一下这是哪一位部长，其实他可能也是看得出来这现场有很多的记者是新人，也不一定能够认得全，这确实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嗯，另外其实樊素很想了解到，其实采访这个两会的记者其实主要可能分三大部分哈，比如说内地记者，然后呢还有这个港澳台记者，还有这个外媒记者。对，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说这三波的这个记者啊，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怎样？另外说您看到这个外媒记者跟这个内地记者他们问题的一些关注点有什么不同？ 比如说那天的这个周永康的提问是香港南华早报问的。 嗯， 对，嗯，说实话到目前为止只有这一个问题是由外媒提出来并且是让大家记得住的。 哦，真的？ 在其他的一些场合今年外媒记者提问的机会特别少，这是我的一个观感。就我参加的几场记者会里面，人大是我印象当中，我现在记得不太清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没有外媒的。然后广东团是没有外媒的，只有一个香港商报，其实也不完全算是外媒吧。然后那个澳亚卫视，包括凤凰卫视，就是真正是属于国外的是没有的，包括昨天卫记的也没有。 嗯， 就是在一些 你是说没有到场还是没有被点到提问？ 没有被提问。 有记者到场，因为我当时我去的早，那天广东团的时候他3点钟开始，我1点钟就到那儿了，我就看到他们的现场人员，应该是专门是服务于这个新闻采访方面，他们就在场内来回走动，然后我就听到他们会打电话说刚才来了一个日本人他怎么怎么样，但是呢我就一直留意，我看看说真的是个日本记者的话他会不会获得提问机会，是完全没有的。 嗯，我觉得这个 今年的我感觉上 有一点反常啊，因为其实往年的时候每一场记者会他都会相对来说这个平均的安排一下内地媒体记者和外媒的记者的提问， 但不是说完全没有，但是我感觉上是比例是非常少的。 对，这也有点。 外媒的记者会抱怨这个事吗？ 现在倒是没有听说过。但是港澳媒体呢，尤其是广东话的，就是非常本土化的香港的媒体，这些记者呢，他们在敬业程度啊和他们在堵人方面，我觉得是很厉害的。就包括像《明报》，《明报》呢，他采访到了乔石的儿子，就是 他采访到乔石儿子的时候就问他周永康的这个事情嘛，就是你怎么样看待打老虎。 嗯， 然后对方第一句话是说，你怎么知道我是乔石的儿子？但是非常意外的就是说， 平时比较低调的， 很少被人是发现的，但是港媒他们就有这个办法，能够眼尖，能够堵得到，这是确实他们厉害的地方。 哎，这真是一门技术来着哈。 对，而且就是光光从这个装备上来看哈，就是内地记者今年不是有很多报道啊，比如说用什么 Google 眼镜 啊， 这个全方位的高科技啊，这确实是在装备上，而且不仅是装备上，是从这个人数上也看得出来。内地呢是很少是单独行动的，一般都是一个团队，然后好几个人互相的照应。但是这个港澳媒体和外媒，我是经常能看电视单打独斗的，还看到过外媒是自己一个人扛着摄像机，然后自己一个人就是打开机器站在这个镜头面前拍自己，拍完之后自己拿着机器走的人，这也是有的。 嗯， 你也算是其中一员哈。 好，非常感谢樊素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还有一个星期继续努力，辛苦了，谢谢樊素， 辛苦樊素， 好，再会，拜拜。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凤凰 U Radio 特派北京采访2014全国两会的记者樊素哈，这个已经过去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啊，樊素也刚刚分享了有大事儿有小事儿，哎，听上去还是非常有趣的。咱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凤凰 U Radio 综合台，各位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三地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大家好，我是明红。 哎，我们今天在聊两会的这个话题。两会到现在过去一个星期了，这么重点的事件呢，哎，基本上大家扳着手指头都可以数得过来。政协开幕的记者会上这一句你懂的，还有这个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啊，以及是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莞的在广东团引发的这个影响，包括昆明的301事件在新疆团引发的这个影响也算入其中吧。昨天我看到有不少媒体同行在微博上是叫苦连天啊，说昨天这个新疆团开放日非常的恐怖，很多人是这个女记者是挤倒在地啊，男记者啊这个有说要挤得窒息过去了，还有这个眼镜啊都掉了，然后这个是兵荒马乱哈，还有这个记者最后也没有办法进去，在那边是叫苦连天。这个也是一种非常有趣的两会生态。有的人就统计过啊，说这个两会可能在这个会场中进行报道的这个中外媒体记者数量至少不少于两会的代表的这个人员的数量。所以说呢，当这么多人聚集到一块儿的时候，有的时候还是挺有趣的这么一个场景。那当然了，这样的哪个团热哪个团冷，这个都是跟着近期的新闻事件是相关的。比如说去年的重庆团到今年就我看到有这个刚才有朋友在说重庆团去年哇，去年是人真的是非常非常多，今年就已经是成为门可罗雀了。那反而广东团几乎每年都是一个热门的去处，那新疆团和西藏团呢相对来说又是外媒的这个比较爱好的这么两个报道的这个地点。 所以我昨天有看到说这个新疆团张春贤被记者围堵的时候，我发现这个照片当中外媒的这个麦牌真的是相对比例是很大的， 没错。 对，那其实呢刚刚也说到说为什么说广东团是热点，因为广东团一直是走在这个改革的一个先锋的当中， 这个是中国 GDP 第一大省啊，虽然说现在要快被江苏赶上了，但仍然是老大，所以说这个关注多是很自然的事情。 嗯，那今天我们在周五的时间呢给大家总结这一周就是期中报告吧。这个两会呢其实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个最重点的内容就是李克强在这个前天做的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其实这个工作报告重点我发现在香港媒体这边呢，其实大家有一个不同的一个关注焦点。比如说香港那天出来的时候呢，香港的两份经济日报其实就关注到说李克强公布的这个GDP 的这个增长是7.5%哈， 是 对。然后呢那也有看到这个星岛日报呢就说到说这个李克强的工作报告当中重点提的环保。对，因为环保呢其实在这几年一直都是关注的话题，但是呢李克强他有在今年的这个环保当中他有特别提出，就是说 对于在这个新能源方面它有一些内容。为什么要跟大家说到这个呢？因为我手上啊有一份这个说到总理工作报告之后的八大创业商机， 这个是给大家支招了哈。 这不是支招哈，这只是说从经济方面，因为实话实说这个总理工作报告更多方面还是在经济上面琢磨是很多的嘛。他就有说到说这个在这个环保方面呢，其实中国的这个大力要发展新能源核电产业啊，它其中这个原话说到是说要优化能源结构，降低化石能源占比，提高非化石能源使用比例，要大力发展新能源，就包括这个核电工程。 嗯哼， 对，所以其实可以看出在这个能源方面 相关板块这两天股价应该会受托。 对，还真是。对，然后呢我就突然想到我们这两天凤凰的这个总香港总部的停车场，然后马上就有这个新做了这个给电力车 电动车 充 电 的 这个 装置，所以呢就引发到说总理的一份工作报告当中相信这个电力车行业啊，还有这个 新能源行业，虽然他提的是核电，但是他其实有指代整个新能源的这个产业。 他重点其实是说要提高非化石能源使用比例，然后这个非化石能源当然就包括核电，那当然也包括这个电能 电动车，或者说这两天我看这个随着美国特斯拉的这个股票飞涨以后，国内的电动车概念板块也都是股票涨得飞快哈。 因为这个电能也是这个最，尤其水力电能嘛，是最清洁的能源，就有水的这个动力然后变成一个电能，所以说在各方面这个行业其实对于李克强总理这个报告呢还是抓住了一些商机的。 在这个总理的报告内容当中，当然是经济的几项指标哈，当然重点的 GDP 7.5 的这个数字，我们在昨天的这个财经节目里面，也请大家分析，基本上是可以看到说符合市场的一个预期，并不是一个突然凭空掉下来的一个数字，在可以说新政府上任一年多以来，这么很多的这个信号，包括讲话，三中全会的这个会议公报以及其他这个场合，比如说通过《求是》杂志，通过一些官方的刊物释放出来的一些信息呢，都指向是说，7.5 的这个 GDP 的这个发展的位置是比较合理的。因此，昨天我在这个做财经的时候，印象中所有的评论都说这是符合市场预期的啊，没有什么太多的惊喜。但是很多时候对于市场来说 ，no news is good news， 就是你不要让大家有一个琢磨不定的地方啊，这个就是一个好的一个做法。 那另外其实也想跟大家再看到的是有关说这个提高内需方面，其实呢在这个总理啊这次也有是重点这个提高内需方面，但是呢今年这个提高内需啊，它是将把这个内需和互联网还有物流产业这三方面联系起来了。怎么来说呢？就说他提到就是说要发展物流，然后通过网络购物来释放十几亿人的消费潜力。 互联网， 对，我觉得其实真的是今年我就算是互联网的一个在就是从政府领域或者是这个高层领域上完全认可的一年。你可以看到说之前比如说马云跟这个李克强等等方面的一些互动，还有李克强说这个他自己去网络购物，然后买了一个这个东西，然后这个店家跟他说总理给我个赞呗。所以其实可以看到他们不管是从政策上也好，还是从个人的行为上，都是大力的来发展这个网购。所以其实网购也是给到中国前几年一直说拉动内需，怎么拉动内需，最终互联网可能会成为一个发展。 是在过去的这一年，恐怕如果大家要细数业界的这个事件的话，比如说微信的崛起、余额宝的爆发，这两件事情你是一定绕不过的。随着这些事件的呢，咱们的这些互联网的科技大佬们政治地位也在不断的提高。之前这个雷军哈，做小米的这个雷军，包括马云啊、李彦宏，是得到了进入中南海的一个待遇。你可以在两会的上面也看到这几位这个发言也好，受关注度也好哈，包括跟这个领导层的这个互动来说也好，明显的地位是提高了非常多。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也出现了互联网金融的这个一席之地，包括央行的这个行长郑小川也是说绝对不会取缔余额宝。所以说给大家是打入了一针强心剂啊，对于互联网金融恐怕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增长。在其实在海峡对面 马英九，马英九我印象中也是说过在大陆啊，或者说在台湾有网购的经验，他也是提啊，说这个两岸服贸的协议对于台湾来说，哎，就是把大陆的这种网购的商机也给台湾来分一杯羹，所以这个恐怕在全世界范围都是未来，如果你要做中国概念的话，都是一个巨大的增长点了。 但是呢，其实今年，这个虽然我没有完全读完这个整个这个报告，但是从各方媒体还有各种总结的重点说，今年其实有一个挺让我意外，就是在这个官员财产公示上，然后我好像看到琢磨不多，虽然说我看到这个报告当中有提到说对于这个国家机关的一个三公经费的减少，这个数量是35%，然后呢还说要继续加大廉政建设还有反腐的一些工作，但是你看到这些字眼其实都是一些非常 general 非常概括性的一些内容，那关于说具体的比如说官员的这个财产公开公示，我觉得这个提法应该2年的时间了吧， 甚至是超过2年、 就是、我指的是非常具体的，就是说有人说好我就要来这个当裸官了，我要来公示，其实有，而且其实广东也有已经在2013年已经先行来试过一段时间， 这件事情也是 现 在大家心里一直都在嘀咕哈。之前曾经有一段时间，甚至在这个劳教改革的问题成为社会焦点之前，其实官员的财产公示就已经是呼之欲出的一个事项。 就是在这个 当时，如果说你是这个随着舆论动向来感觉的话，觉得这件事情马上就要落下来了。但是从接下来的一年两年，哈，在去年的两会也都没有，然后今年两会似乎也不会有，这样的确实让大家心里面觉得有一点这个不太明白，为什么这个官员的财产公示他最后就是出不来，他这里面难产究竟原因是在什么？其实大家也很明白，肯定就是有的人你懂的，对， 你懂的， 你不有的人肯定不想自己的财产被公开，但问题是说，那他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在阻挠着这个进程，那么又有什么样的人在替他支撑？好，这个所谓的利益集团到底是什么样的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的能量有多大？这个也是成为大家，我估计两会记者你要有机会的话，都要想问，会想问这个问题。我记得在广东团，是昨天樊素的给的一个消息说，有记者就是问了这个问题，只不过官员基本上是避而不答。 对，因为刚好因为那个记者也是抢过话筒说的，刚好给了一个 说明，大家真的很想知道，但是看来没有准备好这么一个答案。 今天早上这个我读了两份台湾的报纸哈，台湾这个最近公务员的财产公示状况呢，有一个新的增长，有个新的进步，然后就说到呢，因为以前台湾的这个官员财产公示一直都有嘛，比如说马英九他们家有多少只鸡， 对， 有没有养宠物，那都是一清二楚，但是现在呢，他们把这个官员的这个财产啊，是要联系到说这个亲戚方面，比如说我的这个侄子，我的这个儿媳妇儿，还有我的这个婆婆，那等于是说，凡是有亲戚关系的，当然有一个划界线，必须都要纳入到 几代以内，或者说 对纳入到这个 之内， 官员的财产公示上，对， 这个已经是。台湾已经是这个第一步走出去 了， 已经走出第二步、 啊、 第三步了哈，咱们还在解决第一步，这个还没有跨过去哈，真的，我真的是希望要是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有人替我问一下这个问题，也希望有人能够解答这个问题，官员的财产公示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开始。好，三立换新闻，我们待会儿来说这个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港澳的部分，有人就说啊，今年李克强总理很奇怪的没有再提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好，这是不是意味着这个香港港澳政策有变化呢？稍事休息，我们待会儿来讨论这个问题。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楚明奇。 大家好，我是明红。 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哈，在每一年的人大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关于港澳的部分呢，几乎你可以估计到它的篇幅不会特别的长。当然它一定会有哈。 去年48个字， 是这个大家去想，就是在48个字里面，你要挖到黄金出来，这也是考验记者的功力。那今年呢，这个就有记者就注意到，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关于香港部分的论述。 数，哎，大家这个 少了八个字， 对，少了八个字是怎么回事？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就好像是大家觉得非常已经是习惯了、习以为常的一句话，悄悄的就消失了。我相信绝对不是一个疏漏来着哈。如果说他没有出现在政府总理工作报告里面的话，一定有他的原因，不会是无缘无故的就把这八个字给去掉了。 嗯，其实大家非常觉得，哎，为什么今天没有？是因为啊，大家隶属了这个前十年啊，前十年的总理报告，每一年其实都是有这个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而且呢，也是在这个李克强的工作报告之前呢，这个张德江就有说过，香港不是完全自治，所以说你想这 好像这是连续的， 对，因为之前这个张德江他的表态还只是一个这个口头上的嘛，对不对？然后等于是现在今年这个工作报告板上钉钉，然后写出来说没有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但是这样的一个新闻出来之后呢，大家都是 让特别是香港媒体非常紧张， 对啊，但是也有各方面的调整啊，比如说各方面的这个回应，比如说中联办主任张晓明他就说，其实大家不要那么敏感，这个没有提这几个字呢，其实是为了节省篇幅，对，然后呢提了另外四个字叫做一国两制，这个一国两制呢是个大概念，是包括了一切。 好，这个包括港区的政协的委员唐一年先生好也在回应说，他说大家不要过度解读，这个意思说很多这个港区的人大政协代表和人大委员长啊，这个张德江座谈上面其实得到了这个委员长对于港澳这个一国两制的延续的一个保证，还是有信心的。当然 你知道这让我想了个什么吗？ 什么 这让想比如说有女朋友在埋怨这个男朋友说你已经有一年你没有你今年为什么没有说我爱你然后男朋友就说哎呀，我需要说吗？对啊，我们都不用说了。 就这个就好像过年的时候，每年的吃一碗咸菜哈，你多一碗咸菜不多，但是少一碗咸菜的话，你就会说为什么今年没有了 啊？过年吃咸菜的 一盘随便什么样的菜哈、 okay ， 这个不一定是什么特别高级的菜， 所以这个我觉得一定是有原因的，对吧？就算说男朋友不对女朋友说这个我爱你，那一定是有他原因的。 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凤凰的咱们的早新闻的评论员，也是本部的记者常洛文哈，看常洛文怎么样来分析这个事情。 就是说这一次呢，这个没有提到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因有很多，但是您刚才说到的这个这次香港的这个方方面面的局势发生变化肯定在其中之一，但是我们也不要把这个香港本身它的位置看得过于的高，尤其呢有一个事情我个人认为不应该把香港无限拔高到能够和北京平起平坐，北京有什么事情都是在针对香港，都是在这个围堵香港的这个反对派都是在对香港做一些这个规划，不是这样的。有很多的考虑是从国家全盘的方方面面进行安排的，香港只是33个省级行政区划当中与这些省级行政区划级别差不多的特别行政区之一，所以不能把香港无限拔高到一个没有限度的程度，这是其一。其二呢，香港的这个地位，反过来说啊，香港的地位非常特殊，对于内地也好，对于世界也好，它有它自己非常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一面。 是 这一面呢，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好，政治改革也好，都有不可替代的示范和这个其他的一些作用。这个是香港独有的东西，这个也是香港能够在今天的世界潮流当中还处于这个领先地位的国际城市的位置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一点必须要承认，同时要给香港一些空间和优势的这个位置，去让它继续发挥优势的同时与内地进行更好的合作和融合，并且在融合的过程当中要为香港做一些考虑。那么两点结合起来看的话，目前呢有一个事情可以说明这个整个中央对于香港这个政策的走势，就是这个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啊，从在香港举行挪到了其他的地方， 是 这个有香港内部的声音就说这是北京的政策发生了变化等等等等，说一大堆。但是呢从整个的国家层面来看的话，这个会议首先它是国家的一个正式的一个会议，会议的级别呢是比较高的，并且是领导人之间的非正式会议，可能会涉及到比如两岸问题，比如南海问题等等比较敏感，但是呢又不能在正式场合正式提出的一些议题。第二呢，这个会议本身是由中国是由各个国家各这个各个经济体轮流主办，但是香港台湾这样的经济体是没有资格主办会议的，是北京通过种种努力才把会议挪到了香港，现在又把它挪走并不代表任何事情。所以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到，北京的政策都是以国家为出发点进行考虑， 是否在这些政策当中会波及或者顾及到香港，只是一个捎带手的顺便的作用。所以现在这次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没有对香港格外进行强调，虽然也有这个有一些别的意思在里面，但是这个别的意思很轻微，主要还是要以国家的其他的部分来看。因为这次报告呢，它的整个的篇幅也比以前要较为短，而且李克强总理在做报告这一小时58分钟当中提到的最多的也是如何去深化改革，以及一些比较重要的与目前的改革所遇到的困难有关的部分。所以说能没有在这个香港这方面再额外的去另加篇幅，也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 那另外其实你刚刚也说到说香港是处在一个非常特殊同时也很重要的位置上哈。那但是这几年的香港的这个各种声音不断哈，您如何来看说香港在未来这个政治和经济上的一个定位问题呢？请简单说。 这个定位啊，并不是说香港自己这个并不是说北京替香港决定的，而是香港人自己来选择的。他们如果总是把自己看成一个独特到不得了，能够独立于国家之外，与北京与中国内地平起平坐的这么一个特殊的已经无以复加的国际城市、国际潮流的领导者和一个国际中心的话，那么我觉得这有点自作多情了。它的几个作用，航运中心、金融中心、这个物流中心、人民币离岸中心，现在都有周边的城市可以进行替代。它的这个独特的政治示范作用，也由于它目前政治生态的恶化，在不断的被削弱。这都是香港人自己做出的选择。那么今后这些选择不可能是没有后果的，也不可能是没有副作用的。他们不可能一边享受着中国内地所带来的红利，一边还要把中国内地的这些红利所裹挟而来的副作用全部赶出去。事物都是一体两面的，选择的一方面肯定就会要有另外一方面的事情随之而来，不可能有人只拿到好处不拿到坏处。 好，刚才是来自凤凰卫视香港总部记者常龙文，也是咱们早新闻的评论员哈，对于这一次的这个港媒所提出的一个怀疑做出了一个评价。基本上听上去好像是证实了这种怀疑的确是一种怎么说呢，一种警告的信号，和特别是之前 APEC 财长会议从香港移到北京，好，这里面的很多逻辑是相通的，的确也要从大体是从这个国家的角度做出的一个判断，但当中也是顺带的对香港做出了警告啊，或者说对于香港的部分的政治力量做出了警告，这可能是北京在试图发出的一个信号。 其实我对于这样一个事啊，比如说今年这个工作报告当中这个八个的省去，不管媒体是猜它这个是警告还是真的是威胁，还是像大家说的一样说其实啊只是不要咬文嚼字了，只是说节省篇幅，我觉得大家现在在这个阶段的讨论这些没有意义。我觉得身在香港，对于一个香港人还好，或者是对于香港的政客，还对于香港整个社会还好。我觉得现在香港需要反思的是说，香港的未来到底在政治上、在经济上，这个定位应该怎么样去定？然后这个未来的发展方向应该怎么去看？比如，我觉得我很认同刚刚洛文他说的一点，就是说，其实这几年香港的这个政治资本越来越少。为什么呢？并不是说因为你这个香港回归之后，然后跟中央的各种关系，而是香港现在内部的各个声音、各个的这个政治的一些政客，他们在内耗。然后另外呢，还有这个香港的民粹主义越来越大，任何事只要是任何一丁点的事情，大家都会拿出来吵。那大家有没有想过说，如果你没有在整个这个国家当中做出任何政治上的贡献，但你只是每天在强调自己的利益的话，我相信就算一个团队当中如果只有这样一个人的话，大家也不会喜欢他。 说说我不是很同意这样的这个判断哈。我觉得这个香港现在面临的问题，或者说我同意刚才洛文所说的这个正在付出代价，但是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是一种成长的代价。在一个香港的这个最近几年，一个是本地的本土意识包括身份意识在觉醒的过程中，像你刚才所说的内部不同的声音，这是任何一个地方它在走向政治上社会上的成熟，或者走向公民社会乃至民主社会的一个必经的一个过程。你不可能期待一个完全没有不同意见的社会它能够最后形成一个公民社会或者民主社会，它不可能是铁板一块的。但是 当然 我同意你的这个判断，就是说香港可能还有一些 重要的选择，有一些抉择需要来做。这两天李嘉诚也是接受了内地财新的一个专访，他提出了香港竞争力的问题。我相信不管你是在香港属于什么样的政治派别，你都可以意识到说香港的竞争力可能它是存在着一个危机的。说老实话，香港在可能80年代之前很大的成功，一部分当然是由于自身香港人的努力，自身的这个优势，另外一部分是因为中国的或者说中国内地的不开放。但是在中国内地开放了之后，香港的这个相对优势，这个比较的优势就已经在变弱，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并不意味着香港人变懒了，或者说香港的其他这个条件资源在变差。 我并没有在说整体香港对于这个香港人的民主的这样一个意识哈。当然大家有各自的声音可以发声，但是我指的是说在这个各个政党当中，有一部分人可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这个为了政治而做出了一些声音，或者做出了一些情况，那可能这个声音并不代表真正香港人的想法。我相信现在其实很多香港人看到每天新闻媒体当中部分很最吵的那帮人，其实并没有代表真正香港人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我指的是说在这个民主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是这个民主的过程有时候也会长歪。对，我觉得当然你说就像是一个过程，我认同它这个过程。另外呢，其实我也没有完全否定说香港在这个政治方面的这样一个影响哈。其实我是特别看重说香港在，因为洛文之前他说可能香港跟只是跟这个一个中国这个特别行政区的这样一个身份，但是 现在变得越来越不特别了。 但是我倒觉得香港仍然在政治上对于这个中国来说是一个很大深远的意义，因为中国香港算是中国版图当中唯一一个华人地区现在采用是一个较先进或者较民主的这样一个政治体系。那我觉得真的中央政府完全也可以来看到说，哎，在华人的一个地区是否这样一套体系可以行得通，是否说香港这样一个民主的体系在香港应该是有一个什么样的转变，怎么样的一个本土化，最终可以适合全中国，或者是适合更多的地方。我觉得是一个试验田。 我同意你这个试验的这个说法哈，但是我不同意香港现在已经成为较先进的一种制度，特别是在政治上面有很多现在已经开始暴露出来说香港的这个政治制度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问题，甚至在很多层面是非常落后的一个问题。那当然了，这个会展开就说了很 多， 但是我想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说香港，我一直说特区，当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八个字作为一个特区的护身符，它开始悄悄的从北京的论述里面消失的时候，香港应该做什么。我想这个有的时候不能够寄希望于他人的祝福，这个竞争力还是得自己再找回来。比如说在今年的特首的施政报告乃至财政司长的这个理财的这个就是财政预算案当中，有很多本地的声音指出一个问题，说比如说香港的这个财政预算案是按照一个传统的，可能过去10年20年都是这样做的，没有新意。而在这个时代最大的麻烦就是没有新意，他如果你只是抱残守缺延续过去这一套思路来治理香港的话，今天的香港已经跟97年之前的香港已经不一样了，恐怕跟2003年的香港也不一样了。 我觉得 接下来很大的一个分水岭，2017、2016、2017的这个双普选即将来临的时候，这个时候香港必须首先要变，而不能够等到别人变了，然后你发现自己跟不上，这个时候再去追，哎，这个就要吃大亏。 我觉得你刚刚这个例子非常好，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八个字 somehow 是一个附身。或者是说是一个温室 安心定心丸， 可是当这个香港没有这个温室之后，香港要自己去面临到各种的风险，各种的经济的挑战，还有政治的难题的时候，我觉得在2017年之前的3年时间，香港真的要好好想一想 啊。这个有的时候啊，这个权力或者说自由从来不是依靠他人赐予的，还是要靠自己来争取。好，也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三地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刘明宏， 再会。